时尚， 乐享也随性， 大咖也疯狂。 关注微信公众号 RBC 乐享北京，参加福利抽奖大派送。 时代文广传播机构出品。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Hands, put your empty hands in mine.In scars, show me all the scars you hide. And hey, if your wings are broken, please take mine so yours can open too. 'Cause I'm gonna stand by you. Oh, tears make kaleidoscopes in your eyes. And hurt, I know you're hurting, but so am I. And love, if you're Sometimes it's unclear why it's beating. And love, if your wings are broken, we can break through those emotions too. 'Cause I'm gonna stand by you. Oh, truth, I guess truth is what you believe in. And faith, I think faith is having a reason. And I know now. OK， 亲爱的姑娘，如果呢你伤痕累累，摇摇欲坠，请带上我的翅膀来继续翱翔，因为有我陪在你的身旁。爱上一个人呢，就会突然有了软肋，也会有了盔甲。那这句话呢是再实在不过了，是吗 ？OK， 欢迎光临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那今天的能量音乐之旅呢，我们就正式的开启了。下面呢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万妮达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 For You。那这也是一首实打实的大女孩的情歌啊。那么为什么叫大女孩呢？因为小女孩会喜欢。 撒娇啊，动不动哭个鼻子什么的，这大女孩呢就不太一样了哈。喜欢呢就是喜欢，喜欢谁呢就会说出来，而且呢不但要说我爱你，还要理直气壮的得到你。那大汉呢带来了一种非常霸道特别可爱的一种爱情观，也可以当作是对姑娘们的一种爱的鼓励吧。所以呢听听看来自万妮达带过我们的一首歌，真的是 For You， 掌声请。 Fearless for you， 你让我灵魂出窍。Boy,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三万点到，三万点到，不能只是仅此而已。我跳进你的棕色瞳孔里，哪怕全世界与我为敌。我已经沉沦，已经沉沦，但我只能藏在心里。有些话我不能说出去，我只有在心里哆来咪。身体里燃烧，请把我留在你旁边。 Oh, I got some feelings for you。 你就像看得见的风，我不能得到，我的烦恼只想毒药。我害怕我们没有可能，想得到你，跌宕起伏，想贴着你，划过你的肌肤，柔软的是你的嘴，藏在爱的瀑布，求求你来呼唤我，把我带到无人之处。 OK， 由黄渤导演的电影《一出好戏》呢，已经上映一个多月了。好，无可非议呢，黄渤在我们的眼中呢，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那么这次他执导的《一出好戏》呢，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导演的天赋。那在电影当中呢，也有着这样的一首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啊，那就是《当每颗星星》。那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由五月天的主唱阿信呢作词作曲，旋律是明亮清澈，歌词呢也是婉转深情啊，以电影中的陨石坠落为缘起，在荒芜的世界上真假虚实间，表达了对心上人的一种思念还有眷恋。那据悉呢，这首歌呢将来还会推出两个版本，那阿信和黄渤的合唱版本呢是辽阔激昂，那阿信的独唱版本呢则是深云探寻啊。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是他们两个合唱的版本，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找来阿信的版本来听听看哦。 当一颗心搁浅人间，再不能回曾经的天际线，谣言誓言不如谎言，印证片刻，片刻给我安慰。那是面露迎了黑夜，这黑夜宽凉着思念，这思念模糊了双眼。 和清醒。 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欢迎回来，我是春辉。我们说人呢，常因环境因素而不得不忘记最初的梦想和被现实驯服，甚至呢，网络的世界盛行呢，更让是各种言语进行流窜。那慢慢的，就像生活在模型工厂里的复制羊一样，忘记了独立思考，习惯的生活在某一个体制下，甚至是被催眠而盲从。那一旦表现出自我独特性呢，便可能被视为怪物。那所以接下来这样一首歌呢，是炎亚纶的一首新歌，叫做是《亲爱的怪物》。那么这首 EP 的同名主打歌呢，用音乐和文字向所有的歌迷朋友们分享了他忠于自我的心灵乐章，也希望呢可以让大家更了解炎亚纶内心的亲爱的怪物。所以呢，听听看吧，炎亚纶《亲爱的怪物》，掌声请。 自己只为 却活在虚拟天堂，就算被这世界欺压，不想做一只不值得养和他一样。我也听见你的心脏，有只怪物摇摇机长，微笑而痛的捍卫这份善良的怪诞。 摇滚风为主架构，亚伦呢配合着歌词的进展与编曲制造的空间氛围，演唱的趋于高昂，表达出情绪的积累与内心的激动了。没错，每个人的成长和经历都不太相同，都是独立的个体，不能够复制，也不需要假装，应该用一个正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真心想法。希望借由这样一首歌曲呢，鼓励每个人都会自我对视，思考真相，勇敢地活出真我吧。 5 a.m. and I'm on the radio. I'm supposed to call you, but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at all. And there's this girl, she wants me to take her home. She don't really love me though. I'm just on the radio. And I'm not gonna tell you that I'm over it, 'cause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I'm not sobering. I know I keep these feelings to myself.I don't need nobody else, but you're not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If I'm being honest, if I'm being honest, you said I should be honest, so I'm being honest. It's 6 a.m. I'm so far away from you.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What am I supposed to do? It's been 3 weeks at least now since I've been gone, and I don't even like the road. I'm just on the radio. And I'm not gonna tell you that I'm over it, 'cause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I'm not sobering. I know I keep these feelings to myself, but I don't need nobody else.The only one on my mind. If I'm being honest, if I'm being honest, you said I should be honest, so I'm being honest. Whoa, whoa, whoa, whoa, whoa.That I'm over it, 'cause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I'm not sobering. I know I keep these feelings to myself, like I don't need nobody else. But you're not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If I'm being honest Thank you. 是每一片野草守护未来的样子。 Can't breathe， 了解我的感受。

10月6号是启动新品上市日计划的第一次产品上市发布活动，又恰逢国庆黄金周，北京冬奥组委希望给消费者购买节日商品提供新的选择。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2019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大赛本周启动，大赛将于今年秋天在全国各地正式展开，选拔赛已经开始报名，将于11月举行。比赛的项目包括钢琴、声乐、播音主持三大项目，并且按照年龄划分少儿组、少年组和青年组多个组别。为了丰富大赛的内容，提高大赛含金量，这次大赛在往届赛事内容的基础上，把包括选手分组、赛事内容、赛制名称、赛事时间等部分细则进行了完善提高。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怀柔桥到酸草岭桥，北七家桥到京城收费站进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混乱时代 Back it up 不要辜负现在，时间穿梭过去不能重来，认为时间现在我是 Big Time。 他们说过每种缘分都在意料之外，比起遗留的血泪看来自不同血脉。他们说过明年会怎样，不用再去猜，就算一直踏上来的位置还有我在。 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一切 Do what I 很远爱的位置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顶端，我就是个战神。And everything I wanna do， 就让我点燃一切。Do what I can， 可以爱我位置在你面前。高举双手，一起 touch the sky， Sign on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双手最永恒的夜晚，Do it one more time。 OK， 下一首歌呢 Moonlight 呢是来自潘玮柏远赴美国洛杉矶沉淀的时候的一首作品了啊。那么整首歌的歌词呢一字一句都充满着强大的力量，那叙述者呢无论如何都要全力以赴，不留下任何的遗憾，不管结局如何所留下的都是精彩。那么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对与错，输与赢，整首歌呢也都是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希望这一首歌曲呢大家能够喜欢。当然了，这一首歌呢也是潘玮柏和亚维共同的合作了，希望二人呢能够有更多的更加精彩的一些合作，带给我们更多的享受吧。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为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有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张希推出了第二张原创专辑《遥远》，专辑中收录了一首跟他名字有关的作品，标题叫做《希望的颜色》。在张希看来，希望应该是红色的，醒目，还象征着沸腾的热血。人生有很多艰难的时刻，悲伤列队而来的时候，也正是最需要希望的时候。这一次，张希想要告诉你，别让生活冲淡着希望的颜色。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张希《希望的颜色》。 空虚的对白，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一的。 战马开罐有零，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那下面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菲在2018年创作的全新单曲《你会不会》啊。那这样的一首歌呢，也是她首次担纲了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作品了。音乐呢，源于真实的态度表达啊，你会不会释放所有的感情压力，创造独特的音乐想象？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使用了主流的 R&B 曲风，那融合了各种回声的声效，体现出回忆和梦幻的一种感觉了。所以呢，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吧，来自梁根荣和王菲菲共同带过每首歌，叫做是你会不会，掌声请。会不会来自王菲菲还有梁根荣的合作哈。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当然了想要唱好它呢，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哈。那说到歌曲的这个演唱的难易程度呢，下面要出场的这位，他的歌曲啊，真的很多人都是为之于感叹的，因为在很多的歌唱比赛上，大家都愿意去演唱他的歌曲，因为可能会得高分呢。谁呢？就是黄龄啊。 那么前段时间呢，电视剧《扶摇》呢正在热播，那杨幂和阮经天呢在剧中呢上演着动人心弦的爱恨纠葛，牵动着每一位观众的心。那大剧配好歌啊，剧中呢有一首插曲，其实就是黄龄的作品，叫做是《繁华梦》。那黄龄呢温柔又细腻的嗓音，把扶摇和长孙无忌面对艰难磨练、爱而不得却又不得不放手的勇气，完美的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来自转音天后黄龄带给我们的《繁华梦》。好了，随着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我们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的是满满的能量。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呢明天再会吧，拜拜。